好，听众朋友，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在清明小长假期间，我们节目其实是非常的忙。4月5号呢，我们有一场公益讲座，4月7号呢，我们有一场网络直播啊，都是针对高招的公益讲座。那么大家可以选择啊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这个线下活动。那今天我们的第一场这个本科高校的直播咨询呢，我们来了解北京大学医学部为大家请到几位嘉宾，现在呢这里给大家隆重推出介绍一下哈。首先为大家介绍北京大学招办主任李一，李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欢迎您。北京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学院院长，北京招生组组长方方，您好。 大家好。 欢迎。北京大学医学部招办主任马俊宏，马主任好。 主持人好，广大考生及家长朋友晚上好。 欢迎三位嘉宾今天在节目当中哈，给大家来介绍相关的高招政策。我们了解一下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我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91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今天的北大已经成为一所文、理、医、工齐备的国际化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活动基地。秉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一个多世纪以来，北大始终屹立在国家科技创新的前沿，在中国科学史和科技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大学文化底蕴深厚，是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向往的精神圣地。同时，北大也是一所国际化的大学。每年到访北京大学的外宾，既有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也有蜚声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学校校园前身为皇家园林、未名湖、博雅塔、钟灵毓秀，图书馆、大讲堂气势恢宏，是读书思考、修身养性的最佳所在。北京大学办学实力雄厚，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并有41个学科进入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入选数量居全国高校之首。在全国最新一轮学科评估中，北京大学被评为 A 加的一级学科数量为21个，评为 A 类的一级学科达到学校一级学科总数的70%。A 加学科数量和 A 类学科占比均居全国高校之首。在2018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北大位列第27名，为中国高校之首。根据最新发布的2018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北大现代语言、语言学两门学科进入全球前10名，29门学科进入全球前50名，38门学科进入前100名，位居全国高校之首。 这就是北京大学，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向往的精神圣地。好，那给大家请到几位嘉宾，今天在节目当中一会儿来交流啊。那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哈、啊，说完了之后我就想打自己的脸哈、啊，这不是两所学校哈、啊。好，那李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大学医学部啊关系。 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医学部啊，这是我们是同一所学校。那么医学部呢是在2000年的时候和北京大学合并组建新的北京大学。那么在两校合并为同一所新的北京大学之后，我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还有学校的各项事业方面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当然呢，由于在这个学科专业方面还有一定的这个差别，尤其是医学在医学人才招生这方面呢，它对于这个未来从事医学专业的人才有它特殊的一些这个需要 啊、 培养的特色、嗯、所以说呢在这个招生方面我们目前还是以两个代码来进行招生、嗯、当然呢这个两个代码招生在国内也并不鲜见，比如说像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这些学校也都是以两个代码来进行招生的、 嗯、 所以说医学部是北京大学6个学部之一，也是我们北京大学的 一个组成部分。 好的，谢谢。那李主任给大家厘清了一下哈，北京大学医学部啊概念。那刚才呢，我们也通过片花呢了解了北京大学。今年呢，也是北京大学的即将迎来120周年校庆哈，同时也是首任院长这个蔡元培先生的150周年诞辰哈，所以今年北大会迎来很多的这样重要的日子。那李一主任呢，也是头一次哈，是不是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本科高校的直播节目？ 是的， 对，今天也是首秀哈、啊。那么您觉着哈、啊，这个又要迎来校庆了，同时呢，也是双一流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您认为北大这个招生工作肩负着怎样的使命和责任呢？ 嗯。今年呢，众所周知是北大120周年校庆，那么在从现在开始到接下来的5、6月间，也确实是北大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时期。在5月4号，我们会迎来我们120周年校庆的这个校庆的盛典，也特别期待我们的这个考生和家长能够关注北京大学今年的120周年校庆。今年校庆的主题呢是成就反思未来，全面总结学校改革发展中的经验和成就，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朝着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目标努力奋进。北京大学在人才建设方面有一个目标，叫近者跃远者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招生工作的主要目标。作为大学人才培养的第一个环节，招生和培养是密不可分的。北大的招生工作紧密围绕着人才培养的核心使命，始终着眼于如何与学校持续推进的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精准对接。招生也是全过程育人的一个部分，从人才的选拔、接收、培养到输出，整个过程都和招生工作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希望通过招生这样一个持续的过程，让学生找到兴趣所在，继而发展出持之以恒、严谨缜密的科学精神和勇于担当、坚韧不拔、蓬勃向上的健全人格，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这些都从招生工作起步，也因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在大学期间的成长。近者跃就是让我们招来的所有的同学在北大能够有良好的成长，有愉悦的学习生活体验。远者来呢，就是希望北大能成为更多优秀学子的求学目标和成长动力。这也是招生工作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个环节，与学校各方面的工作都共同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好，通过招生开始，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和考生对于北京大学的人才培养的理念有一个更深切的认识，同时呢，去在北京大学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把自己锻炼成，或者说北京大学把我们的同学培养成引领未来的人，这是招生工作哈，在这个北京大学肩负的这样的使命和责任。嗯，大家接下来关心的就是2018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啊，他们这个都有哪些政策啊，包括计划啊，这个专业等等。那我们先请这个李主任来说一下，2018年这个预计的计划数和2017年的183人相比，变化大与不大？嗯，芳芳院长也可以来回答啊，都可以。 好， 嗯，好，李主任。 刚才说主持人所说的183人是指的我们在北京投放的招生计划。 嗯， 对，我们2017年呢是在京投放的招生计划是183人。当然我也为医学部做一下介绍，医学部投放的计划是121人。 嗯，好，那马主任啊，马俊宏主任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招办主任哈。那么这个计划和去年相比啊，这个变化也是。 今年医学部的在京招生计划基本持平， 嗯， 然后在专业设置方面也没有变动。 嗯，专业设置的这一块，我们有8个专业在北京招生， 对， 是吧？那也就是说，北京大学医学部啊，这个去年加在一块儿，我们应该是300多人，是这样吧？嗯，王院长。嗯，没问题哈。好，那么大家关于专业数的问题呢，我们给大家说这么多了，看看自己的分数够不够得上哈。其实北京大学的这个，我们就从

相关高招政策，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发送您的问题上来。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了啊，我们会一一的给大家呢来解答。来看一下飞扬，他说183人是在北京招生人数吗？招生人数和招生计划还是有所不同的，李主任。 对，这个刚才所讲的183人啊，这是我们投放在北京的这个招生计划，包括提前批和一批志愿的这个面上计划。对，当然按照2017年我们在北京的实际招生人数来说呢，应该是在300多人。 嗯，好，山里红想问，高招计划183人是否包括自招博雅等途径录入的人数？ 这个不包括啊。这个就是面上计划，高考裸分考上北大的学生人数。 蓝色妖姬说，近三年北京排名多少能上北大？刚才方院长其实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啊，如果这个拿到后面支分之后，可以直接的打电话啊给这个 面谈 啊都可以哈、啊。刚才方院长还说了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我们上线就应该能够满足啊，是吧？ 对， 嗯，好，那相关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啊，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给大家呢来继续解答。那北京大学的这个教学改革呢，一直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哈。大家也知道，现在很多省份都在进行高考改革。那北大呢，怎么样因时而变？因势而变？我们请李主任来给说一下。 啊，这个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啊，我觉得它的根源啊，应该是北大从未改变过的教育宗旨和育人目标。改变的呢是不断调整和优化的教育模式和培养方案。刚才正如在前面的这个片头所介绍的，北京大学是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见证并引领了中国人才选拔的发展历程。作为中国最早以大学之名创办的学校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北大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学制，开创了中国最早的文科、理科、社科、农科、医科等大学学科，是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现在的北京大学呢，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综合性的优势使我们能够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成才道路，多样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北大也有高水平的研究项目和研究人员。研究的优势能够为同学们提供更加开放的探索式的教育。新时期北大本科教育改革提出新的16字方针，就是加强基础，促进交叉，尊重选择，卓越教学。可以说近些年北大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围绕着这16个字的方针来进行的。 嗯，这16个字也是北大一直在坚持的一个教育理念哈。那16个字其实听起来很简单哈。那如果说要我们的考生去理解的话，怎么样来理解这种教育理念呢？李主任。 好的。那在这个，首先我想来谈一下这个加强基础啊。今天的本科教育的目标和定位啊，和20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本科已经不是大家所追求的最终学历，而是夯实基础的一个重要阶段。美国的哈佛大学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而在哈佛呢，大部分本科学生是在文理学院，并不区分具体应用专业的方向，所以你要是申请哈佛的本科，就不必为选择专业而发愁。因为大家都知道，本科学习最重要的是打基础。同样，我觉得我们的考生呢，也大可不必为学什么而过分烦恼，对大学的这个专业缺乏深入的了解，也在现阶段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所有的应用学科啊，都是从基础学科当中衍生出来的。在加强基础、促进交叉方面，北大呢，目前正在进行一次大的教学方案的修订，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凝练了这个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呢，是包含这个专业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基础的知识和能力的构架。在学生的培养计划课程体系当中，最基本的是国家规定的公共基础课，包括思想政治、英语、体育等等。接下来呢，是学科基础课，这里面呢，主要是比如说像理科所都需要学习的这个高等数学等等。这个在以前北大的课程体系当中叫大类平台课。再之上就是专业核心课，这是最重要的骨架。在此之上，我们还有专业方向的这个模块，以及交叉学科的模块，在网上还有荣誉课程等。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如果一个学生进入到北大以后，他 有明确的专业方向，他就可以一路向上，朝着这个专业的去攀登最高的这个高峰，最终拿到博士学位，从事这个学科的这个基础研究。但如果有些同学进入北大之后，他希望构建更为全面完善的知识结构，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未来发展的构想来选择专业模块或交叉学科的模块，甚至可以通过学习两个专业的专业核心课，在不增加总学分要求的这样的一种前提下，而拿到一个主修专业的学位和一个辅修专业的学位。 这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16个字里面的加强基础和促进交叉。 对， 这对于一个人的培养来讲，通过您的介绍就立体多了哈。 对， 嗯，还有就是尊重选择和卓越教学，那也就是说尊重选择，也就是我们的学生在入校之后有很大的自由度，是吧？ 对， 嗯， 尊重选择呢，它主要体现在北大啊，充分发挥我们的底蕴深厚、学科完备、学术领先的优势，通过学部内自由转专业，在全校自主选择课程等政策，以及完善的双学位和主辅修培养体系，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领域。这个灵活转专业和全校的自由选课制度是北大本科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一方面呢，可以激发学生自我反思、自我探索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也激励院系和教师开放优质资源，加强对学生的指导，双方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实现了自我提升。各院系通过开设新生研讨课、新生训练营、知名学者讲座等多种形式，为新生提供学业规划指导，引导学生尽早熟悉专业领域，明确志趣所向，为后续学习和专业选择打好基础。那么从2016年秋季学期开始啊，各院系的本科必修和现选课程在教学资源的许可前提下，面向全校所有的本科生开放，有 10% 左右的学生呢，开始探索在专业计划和导师指导下进行跨院系的课程学习，自主构建知识体系，还有 10% 左右的本科生成功的进行了专业的调整。 那这个专业调整，或者说我们所说的转专业，它有没有设定这个门槛？ 对，这个在从2017年春季学期开始呢，除了教育部规定的和北大招生录取时明确不能调整专业的这个情况以外，在校的本科生都可以在第一学年末或第二学年末自主申请转专业。各个院系呢，他会提前公布经学校批准的专业培养规模上限和专业学术要求，并根据上述要求对申请转入的学生进行一个审核，这个是一个申请审核制。当然呢，对于像数学、物理这样的一些学科，他可能会对学术要求会进行一个笔试等等这样的一种方式。原则上呢，学部内是可以自由转专业的。 嗯，灵活度非常高哈。那所说的卓越教学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当然呢，这个刚才所提到的北京大学雄厚的师资力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也是卓越教学的坚实保障。2015年的时候，林建华校长在全校的通识教育讲堂上曾经说过，著名教授要以给本科生上课为荣。事实也正是如此，如今学校里啊，很多的课程都是由著名的教授亲自讲述的，深入浅出的讲述，精炼独到的见解，让学生们在课堂之上感受到知识的力量，真正体会到大师身边宜邻教，为民湖畔好读书这句话的意义。当然呢，除了这个课堂教学之外，北京大学这些年还积极的在进行我们的这种教学模式的改变，这个鼓励教师参与本科生的小班课教学的改革，利用慕课等形式开展翻转课堂的这个教学探索，激发学生获取新知、探索未知的潜能。 嗯，好，那这16个字呢是北大的这种教育理念哈。在我们的即将出版的这个高招手册上啊，北京大学的标题是这样写的：培养引领未来的人。培养引领未来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在北京大学这几年的学习当中，出来具备了什么样的素质可以称为 引领未来的人。我们也请李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现在呢，我们微信平台上呢已经有这个大家相关的很多问题了，比如说北京大学刚才说了哈，这是多少分啊，这排名等等。还有就是大家想问一下这个录取规则方面的问题。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也请方方院长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方方院长呢是这个北京招生组的这个组长哈，负责人。那我们先请方院长给大家说说。 好， 有关录取规则方面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这个相关一般招生我们的这个招生简章上可能会写非常明白一二三四。那么您觉得有哪些我们的家长是必须要注意的？以往可能会犯的一些小错误。 我们北京大学的招生的学生的专业的确定呢，主要是根据学生的裸分情况，那么以及在当年在北京地区投放的各个专业的名额，那么从高分往到低分向下排，高分的学生具有选择专业的优先权，如果对于通过自主和博雅加分的同学的话，同样，他选择专业的权利是按照他的裸分，不是根据自主和博雅加分以后的分数来选。 好，那么大家相关问题啊，记好了，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可以继续发送上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正在进行，今天北京大学医学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问题在微信上提问，我们随时呢可以给大家来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来请李主任呢继续给我们介绍。我们说了哈，16个字的我们的这个理念，加强基础，促进交叉，综合选择和卓越教学。那么其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里面的内涵。那么这和培养引领未来的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又是如何来衔接的呢？我们请李主任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北京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引领未来的人。具体来说呢，就是培养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健康体魄和健全人格，独立思考与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与全球视野的引领未来的卓越人才。对于从招生来说呢，就是我们也需要去基于人才成长的规律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完善调整人才选拔和培养的模式。在新时代啊，北京大学更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跨学科视野的拓宽。从我们已经进行了，从2002年开始进行的这个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到2007年建院的这个原培学院，从越来越丰富的这个通选课程体系，到学部专业的进出自由，从全方位评价人才的各类招生计划，到与世界顶尖学府的项目合作、高频交流，北京大学从选材、培养到输出，都更加注重学科基础的强化、全球视野的提高、社会责任的不断加强，以全过程陪伴人才成长作为教书育人的目标。从我们刚刚发布的这个2018的博雅人才培养计划当中，考生所具备的条件，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对于北京大学人才选拔这方面对于学生考生的这样的一个期望。 说到2018博雅人才培养计划，现在大家已经能够看到简章了哈。刚才李主任说的这些条件也在其中哈。比如说志向远大，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还包括发展潜能啊等等。那么还有一条就是学业成绩突出，基础学业成绩原则上我们应该位居全年级前1%以内，这属于百里挑一。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因为每年这个报考北京大学的学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踊跃。那么在初审环节里面呢，我们在原则上设了这样的一个学业的要求。 嗯，刚才您还提到了北大这个原培学院哈，也有朋友在问劳拉，他说北大原培实验班的招生条件是什么呢？这个称呼是错的是吧？应该是原培学院是吧？ 我们的原培试验班，我们的原培试验班呢，是从2001年开始建实验班，然后从2007年呢，开始。建院，就是建立叫原培学院。当然我们在招生计划里边呢，我们的称呼是叫这个称谓是叫理科试验班和文科试验班。所以我觉得这位同学这位网友的这个提问也是正确的。 他的这个招生条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自己独特的地方吗？ 我觉得原培学院的这个招生呢，他从高考分数来说，我们并没有做出特别的要求。当然呢，原培它主要体现是在它的人才培养的方式和理念上。比如说原培它就是一个特别尊重学生选择的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原培实行的是弹性学习年限，实行导师制，然后实行的是住宿学院的这种方式。全院的学生入学以后呢，是不分文理，不分专业，混住在同一个住宿学院里面，通过一年级的这个专业基础和大类的这种课程学习之后呢，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再重新来选择专业，在北京大学的各个学科院系的这个专业里面，或者是在原培自设的这个跨学科的这个专业，比如说政治经济哲学，比如说这个数据科学，整合科学，还有前些年这个红遍网络的这个一个人的专业，这个古生物学，等等。 好，那这个是原培学院，我回答了刚才的问题了。我们再回到这个博雅人才培养计划。那么通过综合评价哈，获得我们的这个优惠的条件，那么和2017年相比，有没有变化，或者说录取的这个优惠幅度有没有提高或降低呢？方方院长还是方院长您来给我 们。我们还是有一些调整的。 有调整哈。 对。 嗯。 当考生完成完报名手续以后，我们将会根据结合考生的材料以及所在中学的人才培养理念和实践，近年来考入北京大学生源质量以及该中学的学生入校后的综合表现，组织专家进行初步审核。我们今年是把初步审核的屏障为分为四档，这是新的。 新档。 对对，以前是三档。今年呢是 A 加 A B C 四档。如果你得到 A 加呢，就直接进入面试环节。 这个 A 加是今年新的吗？ 今年是A 加对应着去年的 A 去年是 ABC, 对、 哦。 我们今年新加了一个，我们今年的 A 加对应着去年的 A。 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个去年我们实行的是优秀、通过和不通过三档，今年呢是在优秀的这一档上，我们把它区分为 A 加 和 A。那 B 和 C 就相当于通过和不通过。 对、 对，是。 好，那就是今年的这个博雅计划的一个选拔方面的一个变化哈。A 加，那么 A 加的考生他是直接就可以进入面试了吗？ 对，他不用参加笔试了。 同样 C 那就是等于不合格。 C 就是不能参加任何考试。 任何考试了。对。好，那他的这个优惠呢，降分优惠有变化吗？ 降分优惠的话，就是你得到了 A 加 A B 以后，参加面试或者面试加笔试。根据综合评价以及考生在高中阶段的全面情况以及你测试的成绩，我们给出从10、20、30、40、50、60分的加分，但是特别优秀的可以降到一本线。 好，优惠幅度特别大，当然能够达到最高的降到这个一批次控制分数线的这个学生，那得是相当相当相当的出色才可以、 对，非常出色的学生。 好，这个博雅计划呢是网上报名哈，那报名呢是在4月15号截止， 所以大家呢可以具体的关注一下这个日期啊，别忘了这个报名。好，那么微信平台上大家呢还是在有关纠结在有关这个名额的问题啊。哎呀，刘飞想问，裸分北大名额183，加上自招和博雅，一共能录取多少呢？ 刚才李主任说了，最终北京大学的本部在北京录了超过300人。 嗯，好，那4月15号博雅截止初审结果呢，5月中旬会公布啊。测试时间是6月10号到13号，测试的结果呢会在6月22号呢公布出来。我们给大家介绍完了。刚才其实这个方飞院长也说了啊，其实对于这个博雅计划的这个考量啊，包括了所在中学的，还有呢近几年来北京大学的生源质量以及入校之后的综合评价来考量的。那李主任也给我们来说说，对于这个优质生源的全面考量，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另外呢，就是这种考察方式、考核方式呢，我们给它加了一个词叫量身定制。那么对于考察学生会有哪些方面的好处呢？ 嗯。好的，刚才提到说北京大学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啊是培养引领未来的人，那么培养引领未来的人他就需要选拔具备刚才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些品质啊，比如说刚才所提到这个健康体魄与健全人格、独立思考与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与全球视野。那么我们在自主选拔的过程当中呢，也需要采取更加综合的考量方式，而不单单是分数，以分数论英雄，这个指的是我们在自主和博雅选拔的过程当中，更需要考虑学生的学科特长、综合素养等等。这其实也是北京大学尊重人才的一个体现，也是对每一位学生负责、对社会负责的体现。对于这种全面考量的这个考评体系，它区别于以往的单一评价标准，涉及的纬度更多，范围更广，因此北京大学在这些方面也进行了诸多的改革探索。第一是深化这个招生考试的这个改革，根据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和学校特点，科学合理的自主确定招生规模，还有这个招生标准，招生计划，探索完善多元录取、具有北大特色的招考机制，进一步完善符合北大人才培养目标的综合评价体系，通过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学生的这个综合素质评价和高校的自主测试等多个维度，建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对考生进行多元过程性的综合评价。那么第二呢，是完善自主选拔体系，满足学校不同重点的招生需求，向优秀学子提供综合评价、多元选材的途径。目前北大的自主选拔呢，主要是分为四大类，自主招生，重点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学生。自主招生这个简章我们在3月21号已经发布，然后它的这个报名截止时间呢是在昨天截止了。博雅人才培养计划重点选拔的是综合素质优秀的学生，而筑梦计划呢是重点选拔勤奋刻苦、品学兼优的农村学生。此外呢，就是在高考改革的试点省份，我们还开展的这个综合评价招生的方式，比如浙江的三位一体、上海的博雅计划等等。目前呢是前三个自主招生的选拔的这个招生简章已经发布了。也欢迎同学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北大的选拔要求进行报名。第三点呢，就是量身定制考核方式，力求更加全面、立体、综合的考察，科学选拔人才。比如我们在自主的这个科创类考生里面，北大就组织了由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工学、信息、环境、地空等多个学科的20位专家组成的面试团队，每位考生在经过他的这个成果介绍和作品演示之后，还要面对不同学科专家提出的各种问题，特别注重考察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理性思维、科学精神，以及他对这个专业的热爱程度和深层次的特质。北大在对优质生源的这个全面考量当中，将招生和育人相结合，将选拔由考场转向舞台，测试的目的呢，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们进入到四月份，进入本科高校的直播咨询。今天呢是北京大学的专场，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招办主任李一，以及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院长、北京招生组组长方方和北京大学医学部招办主任马俊宏三位嘉宾，在节目当中发布今年的高招政策。那么大家问题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发送过来。另外呢，在小长假期间，4月5号和4月7号呢，教育面对面将举办两场公益活动。4月5号啊，您可以呢通过400-600-7500来报名参加这一场公益讲座。那么在4月7号您可以通过400-650-7766这部电话来查询网络直播的参与方式。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北大医学部。 北京大学医学部创建于1912年，是中国政府创办的第一所西医院校。1959年成为全国16所重点院校之一，1984年成为全国重点建设的10所大学中唯一一所医科院校。2000年与北京大学合并，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北医集教学、科研、医疗为一体，设有6个学院、10家附属医院和14家教学医院，拥有大批国际、国内知名的医学教育、研究、临床方面的专家，其中两院院士14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6人，青年千人计划12人，973计划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19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讲座教授20人，博士生导师481人。2000年与北京大学合校后，利用北京大学学科齐全的综合优势，不断发展学科建设。2018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北医的牙医学、药学与药理学、医学、护理学进入全球百强，位列内地高校榜首。北医的6个学科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护理学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数量居有医学类学科入选的21所高校之首。 今天来发布北大医学部2018年高招政策的是招办主任马俊宏。马主任您好。 您好，主持人。 好，那微信平台上有很多关于北大医学部的问题哈，我们也给大家呢来总结一下，其实呢也是我们今天要重点和大家介绍的。第一个问题，张敏想问一下，北大医学部每年在北京的录取人数，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参考的就是2017年的在京计划。 刚才李主任也介绍了，医学部去年在北京的计划是121人，今年的话预计持平。 还有呢，就是下一个问题啊，夕阳如水，北大医学部和北京大学本部的录取招生是相互独立的吗？这一点呢要和大家重点强调一下。 对，那我就顺便介绍一下医学部的招生政策吧。医学部是在北京大学统一领导下是单独代码招生、单独录取的，而且只招收理科考生。在北京是平行志愿投档，所以投档的比例原则上控制在105以内。提档时是认可全国性加分，在分专业的时候是按实考分分专业。在同等条件下将先后参考语文、英语、理综的成绩。按以往录取经验来看，如果身体符合要求，服从专业调剂，一般不会退档，而且去年已经基本实现零调剂。 好，这是一个相应的录取规则哈，其实在简章当中大家后续也都能够看到。 也请考生一定要认真阅读医学部招生简章。 对。好，那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哈。正在出发，想问一下北大医学部近几年的分数线以及在北京的排名。 好的。2016年医学部一批提档线是665分，相应市排名是966名。2017年，一批提档线655，相应的市排名是964名。其中我们护理学是在提前批招生的。2016年，提档线是608分，相应的市排名是7271名。2017年是提档线592分， 相应的试排名是7886名。 嗯，那我们所说的这个提前批的提档线指的其实就是 护理学 专业这四年制的这个专业。 对， 其他的这些专业都是在本科一批 批 次来录取的。好，这是2016年包括2017年的这个排名呢，我们都给大家说了一下。那么这个排名近几年来讲还是基本稳定的。 对的， 没有太大的变化。 嗯， 那么考生在就是参考分数的时候或者说排名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按照这个来做就可以了。 对 啊，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哈。好，这是给大家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稳的一个方式哈。来看一下啊，嗯，下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跟这个录取规则呢是相关的。我们来看一下专业吧。工长他想问一下，北大医学部的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每年的这个各自招生的计划啊，我们这里有吗？ 临 床医学和基础医学，这里我还是要 这样我说一下去年的情况吧。去年临床医学八年是24个计划，基础医学是15个计划，然后临床医学五年是17个计划。 好，这儿我再说一下，再强调一下哈，很多朋友发来问题都说北医怎么样哈，北京大学医学部是吧？这是正确的一个叫法。大巫公想问一下，临床医学八年制本博连读，在入学之后还能这个改专业吗？我们看一下这个医学部相关的专业，这个转专业政策啊等等是怎么规定的。 对，医学部转专业政策是与北京大学是统一的。 嗯， 我们也是学部内是放开转专业的。就是你转出的学院是没有任何限制，但是你要转入的学院它会有相应的一个要求，包括你入学后的绩点，然后你对专业的志愿，以及这个入学的相当于是他招生的一个计划。临床医学专业他八年制，如果进来以后他对其他就是如果转入其他专业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他成绩排名比较靠前，完全有可能实现。 八年制您指的这个几年还有区别吗？ 因为我们临床是有两个学制，一个是八年制，一个是五年制。 那如果说我们还有四年制呢，那像这个不同学年制的这种项目之间的转可以吗？ 主持人问的比较好，因为我们是本博连读、本硕连读还有本科这三个层次嘛，同层次之间是可以互转的。如果你要是本硕转到本博的话，你只能转成本科毕业。如果就是本科如果转到本硕，也是只能转成本科毕业。只能往下转，不能往上。 好，那么大家在转专业这个相关政策上其实还是灵活的，但是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那还是要不要转了啊。对，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关的问题哈。像护理学专业我们在招生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的限制吗？很多有些相关专业说的有限制男女性别啊等等哈，护理学这一块 没有，医学部的护理学专业对男女没有限制。也欢迎男生报考。 特别欢迎男生吗？ 是的，护理学比较缺少这个男生。 如果真去了的话，我估计会非常吃香的。 对， 这大学这四年过得肯定是挺好的。来看一下，就是医学部啊，在招生的时候，对身体方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我们这里有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快乐是福，他说色弱能不能报考医学部啊？ 这每年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 也特别强调一下，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的一个指导意见，对于医学类专业是色盲、色弱以及其他各类不能准确识别颜色者是不予录取的。所以考生一定要注意，您报考以后即使提档了，如果你存在色盲、色弱的情况也会给予退档。所以不可以报的。 不可以报，这个一定是不是得看好了哈。 对， 否则的话因为身体问题退那太可惜了。来看一下这个朱国辉说，北京大学医学部口腔医学本科招生是七年制还是五年制？ 医学部我们是两个学制，一个是八年制本博连读，一个是五年制本科。没有 七年这个。 没有七年制。 对，只有两个，一个是五年，一个是八年。好，再来看一下。王熊啊，北京大学医学部里的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这个专业的差别在哪儿？毕业之后的去向？ 其实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是医学门类里边两个比较经典的专业。基础医学呢，其实主要是从分子层面来研究人类疾病的这个发生机制，然后从而来探索这个防治疾病的理论以及方法。然后未来主要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临床医学呢，主要是研究人类疾病的这个发病原因、症状以及诊断以及临床的诊治。以后主要从事就是临床的医疗工作。 嗯，这个指的是刚才说的临床哈， 临床和基础的 临床工作。 对， 主要是去医疗机构， 对 吧？ 就主要是各大医院。 那我们也顺势来看一下哈，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不同的这个专业，那他们的这个毕业后的这个走向哈都在哪儿？毕业之后学生们都去哪儿了？刚才您说了，像这个临床医学肯定就是医疗机构会比较多临床了，那像一些比如说基础医学呀、预防医学呀、药学呀等等，那么会和这个临床有相应的区别，或者说区别比较大吗？ 各个学科的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众所周知，这个临床和口腔呢，基本上就是到各医院去从事这个临床或者口腔专业这个科室的工作。基础医学呢，可以到一些高等医学院校，包括科研院所来从事一些科研或者是教学工作。预防医学呢，主要是去向包括各级的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预防疾控、卫生检疫部门以及妇幼保健，包括营养卫生、医疗保险部门，其实它的就业范围是比较广的。药学专业呢，主要去向包括一些药物研究、药物检验、药品生产、临床药学以及药品营销，就是包括还有什么医疗行业投资分析领域。 这是不同的这个毕业去向哈。想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问题正在出发，还有一位哈 Jenny 都在问自主招生的问题。北大医学部有自主招生吗？ 有自主招生。 自主招生现在报名截止了吗？ 已经截止了，因为我们是医学部和北大本部是同一个招生简章，昨天晚上截止报名。 好，那还有一个，刚才您说了一个有关考察单科成绩的这个问题是吧？我们因为这个是招收的都是理科学生吧，所以我们考察语文数学还有理工。 在录取的时候，在同分情况下，对，先参考语文、英语、理综的成绩。 语文、英语、理综。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哈，说这个在录取大务工说考生过线了之后，会看这个化学和生物的成绩吗？那就 因为现在北京只是一个理综的综合成绩，没有单科成绩，所以那个就不会看。 不会看这个。好，2020年高考想要报北京大学医学部啊，选课可以选物理、化学、地理或历史，不选生物可以吗？露露的提问。 这 涉及到一个新高考的问题。 这个考生应该是今年高一的学生，很关注这个问题。 是， 但是目前关于小考选考科目呢，正在就是各省招办在审核阶段，包括是北京市高招办也在审核阶段，所以建议考生来关注北京高招办公布的信息吧。 好了，再来看一个问题啊，北大医学部啊，想问一下自招考哪几门？ 医学部初审通过的学生呢，是参加本部的自招考试。具体考核要求，请考生关注报名平台的通知。 好，那么刚才一直也说到北京大学医学部和本部哈，那么其实是有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很多同学们可能也在想，进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部，那我第一年我在哪儿上课？我们也说了，北京大学大类招生十几年了啊。那么北医的这个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第一年也是在本部吗？ 是的，医学部本科专业一共是十个招生专业，除了护理学和医学检验技术两个专业的学生之外，其余专业的学生大学一年级均在本部学习生活，来享受和大学本部其他学生同样的一个教学资源。 那么在大一结束之后回到 医学部进行专业课程学习。 那么这个专业课程就是他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他所报的那个 专业。对。 那么在什么时候他比如说想要转一下的话可以呢？ 在大一末和在大二都可以有条件进行申请。 好，那么大家相关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啊，同时呢也可以拨打65150822和65150833。我们主持人张征呢在导播间也可以接听大家的电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好，听众朋友，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在4月份进入到本科高校的直播咨询，今天4月1号我们的第一期呢，请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做客节目，发布今年的高招政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有一些时间啊，要给大家留在具体的集中的啊解答问题的时段了。那么大家可以现在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教育面对面 RBC 啊，关于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问题呢非常的多，刚才呢我们也陆续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些相关的啊，再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个问题哈，像如水想问一下这个5+3是本硕还是本博，大家一说到这个医学部还有4年吧5年吧8年啊还有7年是吧，好多的，那我们是不是您具体得给介绍一下这本硕本博这怎么分的这个。 医学部专业就是有8年制的是临床基础口腔，这三个专业有8年制是本博连读。刚才这位网友说的5+3呢，我理解他是认为的是目前社会上说的是5+3年的专业化培养，就是规培的培养，那个是在医学部是没有的。 没有 那是那个是目前其他的医学院校它原来的7年制改成5+3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 您所说规培指的 这属于临床的专业规培，像毕业后的一个规范化培训是本科毕业之后加3年的规范化培训。 哦，这不是我们就是今年我们要 对 高三考生要报的这个专业。 它也是一种也是一种这个本科专业招生的一个模式，是5+3。我觉得这个网友可以再上网进去查询一下。对于医学部来讲呢，我们这个8年制呢不是单纯的5+3，我们是本科和博士连读。然后对于临床专业的学生，他毕业之后参加1年的规培，获得规培证。 好，那临床医学我们可以选择5年本科毕业，也可以选择8年制的， 对 吧？ 对， 本博连读。 对， 好，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旋转木马说这个北京大学有少数民族预科班吗？有什么要求？哎，一下就先给提点您了，北京大学是没有的是吧，李主任？ 对，北京大学没有少数民族预科班。 应该是马主任这儿。 对，医学部往年有少数民族预科生，但是今年的政策得待教育部公布要求之后再做。 好。那相关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提问了啊。今天呢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啊做客我们的节目，发布相关的政策。很多朋友会想后续还有哪些高校呢？一共有86所，那么在整个的4月份啊，您有机会和86所高校的招办负责人来交流。您感兴趣的是哪所学校，您可以参看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公布的这个节目预告啊，都可以找到，随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来提问。艳阳天问的问题是：北京大学医学部能转入北大其他专业吗？这医学好像这个 因为是我们是两个代码招生，所以说在转专业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如果他要是转到本部专业的话，需要按目前的政策需要达到本部的提档线。 也可以转啊。 对，政策上是放开的。 李主任，政策上是放开的。 对，从政策上是允许的。当然呢这个也是按照教育部的相关的规定，就是从他要根据你的高考的入学的分数是不是能够达到本部的这个相关专业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如果能够达到的话，他是可以自由的转的。 可以转。 如果达不到的话，按教育部的规定就转不了了。 那医学部比如说达到相关要求可以转到本部哈。那如果说是本部的话，那也是可以转到医学部去的吗？ 对，本部的学生也是可以转到医学部去学习。当然呢这个由于这个学制的问题，本部呢目前还没有这个6年制、7年制、8年制的这个本硕本博的相关专业，所以要转到医学部去学习的话，它 要转就是转到他的本科专业去学习。 哦，目前有这种先例吗？ 有的，每年都有。 哦，真的是有啊。 对， 我老觉着好像学医学特别难，要学那么长时间，转起来会比较难，都是可以的哈。那也就是说，刚才您说的这灵活的这个转专业的政策。 是的。 嗯，好，来看下一个问题：如果北京大学医学部报考时选择临床医学，会给调剂到其他专业吗？调剂的问题，嗯。 如果学生他报的六个专业志愿均没有满足的话，就是六个专业都已经录满了，就只能接受调剂。 嗯，接受调剂哈。好，那么这也涉及到我们在报志愿的时候哈。我来看一下问题啊。好，刚刚接到一个吕女士的电话哈，说北大医学部录取有极差吗？极差是多少？在之前我还跟马主任探讨过这个问题哈，我们来给说一下。 医学部在专业录取的时候是设定每个专业之间，每两个专业之间是设定一定的极差的。 嗯、 我们政策上是原则上五分之内， 好高，我一想， 对、对，但是在实际录取过程中，因为目前考生的这个分数都乘于表平化，所以我们在录取现场基本上可能是按一、二或零这样的一个极差，以最大限度满足学生这个志愿为极差设的原则，所以这个方面请考生们就是不用太担心。 嗯，好。刚才我们说了哈，在第一年的时候呢，北大医学部的同学都要在这个本部哈、进行一年的这个通识教育。那么现在很多的高校呢，也是实行这个大类招生，为了就是给学生更多的能够选择的机会。因为很多同学可能在上了大学之后，他才慢慢的知道，哎呀，我想学什么。那么这样的话，给大家更多的这个自由度。那么北大实施大类招生呢，是已经十几年了哈。那李主任，您觉得这种招生模式呢，它的优势在哪儿？对学校，它好在哪儿？那么对于学生，它有什么好的作用？ 我们也注意到啊，这些随着这些年的这个新高考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的录取方式也在相应调整，目前已经有多所顶尖的高校开始探索大类招生这样的一个途径，这也是未来我认为呢，这也是未来高校招生改革的一个方向。北京大学是在2002年就开始启动大类招生改革的方案，除了少数专业之外，都是实行学科大类的招生和培养。在实行大类招生的这16年来，北大始终致力于在最强的综合性的这个学科平台上做最好的大类培养。大类我想强调一点的呢，就是大类招生和大类培养它应该是要有一个无缝的链接，无缝的衔接，而不是说把招生大类招生作为一个这个高考改革填报志愿的一种权宜之计。大类招生它的出发点应该是学生的成长和未来的发展。大多数刚刚结束高中阶段的年轻学生啊，他既不了解对这个大学的细分专业还不太了解，同时呢，他对个人的这个兴趣和未来的发展道路呢也不完全定型。一旦是进入到大学，发现他所选择的具体专业他不是自己所想所愿的话，那么学生就很难学好，进行再次选择又有很高的这个沉没成本。所以对于人才培养来说呢，也非常不科学。实施大类招生以后，学生在入学以后可以一边打好基础拓宽视野，一边在对各专业有透彻的理解后再进行自主选择，这样的选择问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得以解决。北京大学实施大类招生16年来，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在学科大类当中确定了适合个人发展的专业。大类招生的目标当然是实现本科阶段的大类培养，这也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大类招生和大类培养它是要无缝衔接的。随着这个现代科技和文化的飞速发展，还有各学科领域的深度交叉融合和渗透，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也日渐的多元化，培养具有广视野、宽背景、深基础的青年人才是大类培养的主要目标。目前呢，北大共有理学部、信息与工程科学部、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经济与管理学部和医学部这六个学部，基本上实现了全校的自由选课，学部内自由转专业，每个学院内的专业选择更是完全尊重学生的意愿，同时还积极鼓励学生开展辅修和双学位的学习。